我是丁宪。年少时的爱像风，仿佛很轻，但却影响了我的一生。你呢？还记得那个让你心动追逐的少年吗？遇见周思月，让我的高中和大学生活都变得格外精彩。遇见他，也是我这辈子的幸运。小怪兽日记，它是我青春的记忆，也是我年少的珍藏。欢迎走进暗格里的秘密。